飘举的衣带以及力道十足的线条。最后，在场的所有中国绘画界的精英们都一致认定，徐悲鸿的藏品十有八九是吴道子的真迹。张大千等人的鉴定结果令徐悲鸿喜出望外，这意味着徐悲鸿眼中的这一件至宝正是中国国内唯一的一幅画圣吴道子的冠世巨作，也是吴道子现世仅存的一部白描绢本。这次聚会以后，徐悲鸿决定将此画正式的命名为八十七神仙卷。而徐悲鸿自认平生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儿，就是能亲手让流失于外国人之手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回归祖国，供后人欣赏。初得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除了在画卷正中特意加印了悲鸿生命的印章之外，还在题跋中这样写道：吴余念六年五月为香港大学之展，许地山邀观德人某君遗藏，于星云起因商购，至流亡之宝重为赎身，以世界所存中国画人物无出其右，见身子庆幸也。徐悲鸿把八十七神仙卷视为流亡之宝，并认为这是世界上现存的中国人物画中最好的作品，他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画作而深感庆幸。在徐悲鸿对此画的第一版题跋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评价此卷的艺术价值时写道：可以携行欧洲最为高贵名作。携行两个字的意思是对抗。徐悲鸿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八十七神仙卷它可以和希腊班尔堆伊神庙雕刻这一世界美术史上的一流作品相提并论。从徐悲鸿这些直抒胸臆洋洋洒洒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幅画在徐悲鸿心中的价值之高。自打得到了这八十七神仙卷之后，徐悲鸿就对这幅画是如痴如醉，连他的第二任妻子廖静文都有些吃醋地说，有段时间啊，徐悲鸿甚至每天都要把八十七神仙卷打开看一看，有时候还是一天反复地看，是白天看夜里看，甚至有几次他路过徐悲鸿书房的时候，还看到他对着画卷喃喃自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侵华日军开启了全面侵华的战车。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守军作战不利，一路南退，完全处于被动局势。国民政府不得已做出迁都重庆的决定，连政府机关一起撤离的还有当时的众多著名高校，而徐悲鸿任教的中央大学就是南迁学校之一。自1937年10月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后，徐悲鸿便也在重庆暂时定居。八个月后的1938年6月中旬，武汉会战爆发，侵华日军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陆、海、空三管齐下，总计出动约30万兵力，与中国军队展开苦战。中国军队经过四个半月的浴血，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是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彻底粉碎了侵华日军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已无力再组织大规模会战，全面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徐悲鸿的心里头，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等仗打完了，他可以把八十七神仙卷对所有的中国人公开展出。但眼看着战争还要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徐悲鸿开始为八十七神仙卷身处乱世的前景而深深地担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英国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多汁鱼和新鲜豆类可能有助于女性推迟自然绝经，而爱吃精细米面的女性自然绝经年龄通常早于平均年龄。这项研究表明，饮食关联绝经年龄，平均每天摄入多汁鱼90克的女性自然绝经推迟了 3.3 年，平均每年摄入90克新鲜豆类的女性绝经延后一年，饮食富含维生素 B6 和锌的也关联绝经期延后，素食主义者绝经比食肉者早一年。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影响自然绝经的年龄因素有多个，女性不必因为这项研究而担心或因此改变饮食结构。孤独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影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在调查对象中，46%有时或经常感觉孤单，47%觉得被遗忘，54%经常觉得有时没人了解自己，43%感觉自己的人际关系没有意义，43%感觉与他人隔绝，一半美国人认为自己孤独，这不禁让调查人员感到惊讶。调查结果表示，最孤独的一代是18岁到22岁的年轻人，平均得分 48.3 分。较少感觉孤独的是那些花费适量时间睡眠、锻炼、工作以及与家人互动的人。另外，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调查对象也较少感到孤独。每天拍一张照片并分享到社交网站，有助于增强幸福感。最近英国的研究人员借助社交网站要求志愿者每天拍一张照片并上传图片分享网站，主题随意。研究人员追踪了解了志愿者上传的照片、文字、说明以及与网友的互动。两个月后，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回答参与这项研究的原因以及感受。最终发现，每天拍一张照片成为习惯，有助于减少孤独感，促进与他人沟通交流，让生活变得有目标、有意义，还有助于增加运动量。苏格兰政府5月1号起出台了酒类最低单位定价，寻求改善公众健康。5月1号开始，苏格兰零售商对每单位的酒，也就是10毫升纯酒精的定价格，不得低于约合人民币 4.3 元，相当于一瓶啤酒售价不得大于人民币 6.1 元，一瓶葡萄酒的售价不得低于大约人民币 43.3 元。据统计，通过这个措施，苏格兰成为了全球为数不多的出台酒类最低定价的地区。所有证据表明，酒类最低单位定价将减少由饮酒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减少住院人次，总体上减少酗酒对社会的危害。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医管局最近对外表示，今年北京20家市属三甲医院将实施急诊预缴费，急诊危重症患者可以减少排队往返缴费的麻烦。20家市属医院将向急诊患者，特别是急诊留观患者提供急诊预交金服务，患者可以选择先缴纳急诊预交金，离院统一结算的方式进行缴费。此外，患者还可以通过扫描处方上的二维码获得用药指导，在门诊增设的餐饮售卖窗口解决用餐问题。2018北京书市将从5月11号到5月21号在长阳公园举办。这届书市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发行集团等300多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600个展位，集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的优秀正版出版物。现场还将举办朗诵、新书发布、签售讲座等活动，读者可以关注相关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北新网 APP 免费领取2018北京书市门票两张。抢票活动截止时间为5月21号，抢票成功的手机号不能重复抢票，读者可凭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参与2018北京书市。再来关注一本新书，讲座《真正的演员是如何诞生的》，即《一颗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新书发布会将于今天在第一页前门店举办。这本新书展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吴刚、濮存昕等41位人艺人的艺术人生，其中有殿堂级的话剧巨人，也有家喻户晓的老戏骨。你不仅会了解许多熟悉的演员，也将一窥他们在舞台背后的悲欢离合。方子春、方子哥、濮存昕将作为嘉宾出席今天的活动。最后来关注演出方面，5月18号到25号，有200多年历史的剧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他们的保留剧目《海盗与巴黎的火焰》。芭蕾舞剧《海盗》取材自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同名诗作，讲述了一群海盗在逃避追捕时受到希腊少女们的保护，以感恩之心解救了危难少女的故事。